好，今个星期一集嘅 MHK 十周年纪念特辑《蚀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上集咧我就揾咗阿咸湿超嚟讲讲一个有达齐齐发嘅古仔。咁啊，今集咧就请咗阿假猫进上嚟啦。咁啊，点解呢？因为有好多个网友咧就即系赞助我哋啦，赞助我哋嘅依一个嘅助养同事计划啦。咁而家亦都系啊赞助阿假猫进咧过依一个嘅台湾咧。去玩嘅， 多谢 你同大家讲多讲下啦。 多谢多谢咁多位支持啊！其实我第一次收到通知话啊，有人捐款俾我啊，做咩事无端又捐款俾我咧？我都吓亲咯。咁跟住然之后开始陆陆续续有更加多人去支持我去台湾咧，咁我都好感谢大家嘅，系好感谢大家。 其实大家有个潜台词喺后边噶，就是、希望你去嘉义咧，搵翻嗰个台湾个女仔咧，即系睇下佢结咗婚生咗仔未啦。如果未咧，睇下佢见咗你而家变咗咁咧，佢又觉得啊，我真是太幸运啦！当天没有坐上这个往香港的飞机，吓、啊，即系真的，要不然真后悔啦。咁 系咯，大佬。 咁定系即系 我而家变咗咁嘅样，大佬。 定系都话佢最后嗰班未班车，佢希望你送佢翻嘉义啦。即系我唔知佢今即系佢开边饭啫嘛。 嗱，佢冇叫我送噶嗰次，嗱，本听众你讲佢冇叫我送噶，啊，真系 佢冇叫你送，你嗰个女仔就算滴到一地水啊，你都佢会唔会话俾你听我系好恨啊？喂，嚟帮手啊，咁样有啲矜持俾人啦、啊，俊， 喂，屌我卵字咩？ 系啊，你真系啊，真系，唉，真系你真系冇理解。咁啊，今次我翻嚟，我真系滴你去嘉义，屌喺依家唔理你。等下你揾佢，睇下佢即时就要做直播，睇下你嗰个样个表情，你见咗之后会好大啲嘅差异啊，咁样定系点样啊？唔系，当然啦，俊，咁啊，都要讲翻啦，即系 MHK， 即系你都系最早期加入嚟嘅功臣啦，吓，咁啊，即系总之，我哋都去到吓十多几廿集啦，咁都要揾下你出嚟讲下啦。你当时加入 MHK 嘅时候，如果我冇记错咧，我系收到一篇长文。嗰篇長文咧，就應該係2014年嘅時候你掟俾我嘅。嗰、那個時候咧，我哋就應該就係公布咗咧，要差唔多要離開依一個嘅迷迷咁滯噶啦，嚇、 啊！ 即係 係啊，冇錯。 咦，好似喺低俗頻道啊，好似點解都仲未做到好似又多節目啊，又多類型啊，又有唔同嘅時段都日日都有廣播啊，咁即係得唔到好似坊間裏邊嘅一個嘅。應該要有的掌聲呢，咁樣，咁所以你寫一篇文章嚟咧，就係俾我咧，就係、是、俾我知道你一啲嘅依一個嘅睇法噶，馬俊。 係係，冇錯冇錯，嗰時七一嚟嘅嚇，好得閒。 你咁樣，你真係多識字咁樣，我哋寫咁多字俾我真係你條友仔。咁啊，同嗰陣時我記得你嗰陣時有講過嘅，你話你唔係咁中意以前嘅第二星期五女兒，你都係中意比較係星期五女一有女睇但是就冇以前可以咁過癮啊咁樣噶，我記得啦。 係係，冇錯冇錯冇錯， 係嘛？ 因為我覺得點講咧？ 你唔使收息嘅喎，依個節目。 嗱，即唔係我唔係驚得罪你，我驚得罪其他人。即係你知啦，嗱，你嗱我喺基地做咁耐咧，有一樣嘢咧，我好堅持嘅嚇，就係咧啲女係廢嘅，冇撚用。所以其實在新的星期五女咧，我覺得有女發言換錯啊，因為那些主持掛住溝嗰條女啊，即 係 我覺得發言悶嘅呢樣嘢係。 係啊，即係你仲要時間去 warm up 去 touch 佢啊嘛，你明唔明啊？ 係啊係啊，但係啲女又冇反應，又屌戇鳩鳩咁，咁算啦，唔好啦。 如果唔係做緊節目，喂經理入嚟做咩事？整個啞嘅嚟掟佢陣開嗰陣啊嘛，已經係。 係啊，係 啊。咁你合作過咁多我哋呢個女主持啦，你話啲女係廢嘅，你覺得我哋呢個女主持咪個個都係廢咧？其實而家你講到咁依一個咁大嘅情況之下， 都唔係嘅。 哇！你去又刻意嘅真係， 唔係咁講啦。嗱，啲女冇一條女係樣樣都做到咯，即係佢哋點講咧？每一大部分的都是廢的 ,ok? 有少數呢是 ok 的，但是他們可以做到的事都很少。 很有限。 是啦，很有限。 為什麼你說都是廢的？ 今日就 tag 曬所有以前啊，比如 link 所有嗰啲節目女主持啊 ，Licky 哥啊、阿 Debbie 啊、Michelle 啊佢哋，俾啊 佢哋 啊俾曬佢哋睇。 啊！我冇同觀音合作過啊嗱。 咁啊係，即係你加入嚟嗰陣時，佢都係因為人形河馬事件嗰陣時已經係走咗噶。 系啊系啊， 系嘛、啊？嗰阵时点解你会觉得即系我哋嘅节目有个人咧？即系你乜嘢觉得呢个台咧？你听我教主噶嘛？你如果我冇记错，你系一直都支持叶普成噶嘛？系咪买 radio 噶嘛？ 系系系，冇错冇错。 吓，咁点解你又听？但系听咗我哋个台咧？ 唔系嗱，嗰阵时咧，其实我最主要咧听教主，跟住然之后咧，我有听老萧嘅吓，我好捻老实嘅。 我老豆一样啊，屌。 系咁。跟住，喂，咁但系你唔系净系听呢啲，哇，好撚悶啊嘛，大佬啊！ 哦，你話教主啲節目悶咯，你 唔計啦。政治好悶啊！咁喂，其實真係你都要睇下啲娛樂嘅嘢啦。咁嗰陣時低俗頻道係確實好多節目都係同嗰邊嘅頻道完全唔同嘅，係好有娛樂性嘅。咁所以我係睇幾多。低俗频道嘅，除咗嗰两个，即系低俗频道以外就系嗰两个，其余嗰啲基本上都系睇一啲，睇翻一啲真系有娱乐。喂，好鬼辛苦，即系香港人做嘢已经好攰噶啦，仲唔俾翻啲娱乐，我会死噶吓。 但系唔系，John，你嗰阵时做份工系世界上面最笋嘅笋工嚟，基本上即系晓行晓走，同埋有翻工打个卡就喺度做唔做嘢，冇人知嘅笋工嚟。 你講有線啊？ 係啊， 有線，有線，唉，有線係嘅，但係你明唔明白？有線係得閒到咧，但係喺我個立場嚟講咧，嗱，我有線嗰時候有啲同事咧，廿零歲、廿松歲咧，佢哋想做到退休啊，即係嗰份工係咁樣，係好得閒嘅，係得閒到咁嘅，又唔使 OT， 走曬啦。我知道佢哋走曬咯，我冇同佢聯絡。但係我嗰陣時有問佢哋有冇睇網台，佢又冇。佢哋又淨係想喺有線留到退休，因為我問過佢哋有冇興趣做網台啊，出嚟拍節目啊咁樣。佢話咩咁麻煩啦、啊，我想喺有線度做到退休啊咁樣。即係佢睇佢啲阿伯嗰啲同事咧，佢覺得好向往。但係呢啲咁沉悶嘅工作咧，對於我嚟講就好難頂。我反而我好攰啊，嗰日翻有線翻到好攰。 我記得咧，你喺亞視嗰陣時做咧。因為亞視有好撚多劇噶嘛，咁你嘅工作咧就係啊揾翻啲譬如《中華英雄》啊、咩《紅伶淚》啊，唔知乜乜柒柒啊咁樣，就剪翻嗰一條嘅賣埠嘅 trailer， 就俾人哋去揀片噶嘛。即係嗰陣時你嘅工作係做依一樣嘢。 其中一個工作係咁啦，係啦，係啦。 亞視就咁啦，但係你喺有線我就唔記得咗你係做啲咩嘢。你有線嗰時做咩？ 喺有線其實都係做類似嘅嘢，不過就冇乜牽涉到。剪接啊嗰啲，check 片啦， 因為得帶嘅啫，好似我記得你嗰 時係啊， 黐 撚線 嘅萬幾二萬蚊叫你得帶傻嘅嗰班撚樣，啲錢咁 係啊 ，check 片咯 ，check 下啲片有冇事咯，有事就出咯，跟住彈片咯，咁係咁嘅咋，好悶好悶嘅，對字幕咯， 睇片 係咯， 睇咩啊？即係佢啲有線電影台嗰啲片啊。 买翻嚟嘅剧又有啦，电影又有啦，乜都有嘅吓。如果请嗰啲老坑做咧，嗰啲老坑就做得好开心嘅。 系，因为直 收钱睇电视 喎， 系 啊，睇下有冇嘢问题啊咁样。哇，咁但系你点解搵呢份工做？因为你由亚视嗰阵时系咪啊？王晶，我记得同佢讲嘛，王晶嗰个基佬入咗主之后拖粮， 系 要出。 系啊，系啊，系啊， 系嘛？咁佢拖粮，咁啊跟住就转咗去做有线啊嘛，系咪？ 佢一拖糧，我即刻走啦。咁我就去咗有線。咁點解做有線呢？喂，我去有線，我見嗰個工嗰個 position 係叫做二級剪接員喎。 係。 咁我唔知點解去到 冇嘢俾你剪接，但佢 係 叫二 級。啊，係啦，我係做剪接員，但去到完全同剪接冇關嘅，做嗰啲嘢。係係。即係用下啲剪接軟件咁咯，用下剪接軟件去 play 帶咁咯。 你真係生琴老師芒嘅喎，俊 唔係咯，我咪頂唔順咯，我做咗一年領到我就屌你，我就辭職啦。 係啊，咁我好記得啦，即係跟住你就問我有冇啲咩工作可以可以幫手做到，因為你嗰份工咧實在太條，咁樣搞到咧唔係辦法。咁嗰陣時我仲好記得嘅，我第一次即係約你開始出嚟幫手做下嘢咧。就我哋嗰陣時好似係由咩低俗義工隊啊，我唔記得咗發起咗，係我發起咗，就係去派禮物啦，定係去派一啲飯盒啊， 就派一啲嘅老人家嘅物資咧，就去兩個嗰啲獨居老人嗰啲嘅住嘅屋， 係 咁啊，要揾到啲志同道合嘅族友就上去幫手，就去派啲嘅物資。咁但係當時嘅有邊幾個老友，今時今日仲同我哋喺埋一齊，我就已經係唔記得咗啦，已經。都好都成差唔多成十年松啲嘅事啦，即係甚至無我哋未喺依一個嘅宜新工業大廈之前嘅事嚟噶啦，即係開咗 市 民度冇幾耐，2013年2014年左右嘅依一個嘅事， 2014年 左右嘅時間嚟嘅，咁大大話話即係足十年啦。咁啊，入去嚟到負責又派嘢之餘，又負責去影下相啦。咁有相嘅咩？俾啲相啊，擺翻出嚟睇下當時睇下我認唔認 有 我哋嗰啲網友啊，有邊幾個認得好啊？ 有嘅有嘅有嘅，我俾你嗰啲相下會出嘅。有呢、這個有呢、這個嗰、那個邊個死啦？ 二汪姚冠東 啊，係冇錯，有二汪同姚冠東 啊。係啊係啊，因為有啲人話咧，就係、是、好似開波派嘢嗰陣時咧，就係、是、我記得好似係渠王講，講緊曬啲線人啲。係 啊，渠王冇錯，有渠王。 渠王就話見到佢哋咧。前後腳一起不知道落車定係點樣拖攬住曬手噶嘛？咁然後 哦係咩？ 係啊，咁然後跟住阿爾汪就嚟，跟住阿姚冠東嘅跟後咁樣扮前後腳兩個分別咁樣到好撚撲街啊！你行先，我食支煙，食支煙嚟嗰只好似係 哦咁啦，樣唔可以公開嘅咩？ 得唔得噶？可以 哦，唔見得光嘅， 真係可以噶。唉，咁你早日講啦，我即刻講啦。如果係咁樣，點解你唔話？好似話俾我聽啫，我公開有咩所謂？個個都成日認揾曬公司啲女主持噶。咁我早啲開俾你知啊嘛，真係如果得嘅。屌，咁啊，係啊，嗰次之後，我哋就通即係多咗時間去溝通啦，同埋你亦都即係抽多啲時間咧，就幫佢拍片，同埋剪片嘅。如果冇記錯咧，當時咧。我第一個就我個入室弟子啦，即係我就即係叫教嗰、那個由一個白痴揸白卡，其實唔 係 個羅馬車好撚多啊！嗰、那個撚樣叫錢小豪，即係你 浮師錢小豪 train 撚到佢可以去識剪片同埋拍嘢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已經係比 train 一隻狗去屙屎屙尿更難噶啦，已經你明唔明啊？ 但係 OK 喎，佢之後剪 之後剪得 OK 嘅，之後開始 pick up 咗個剪接嗰個 sense。咁啊，而你就係另外一個就幫我哋去拍片同埋剪片啦。咁如果我冇記錯咧，其實當時去到離開人夫之前咧，其實我哋好多嘅片咧，即係好多嘅節目咧，第一就有已經有拍片啦。嗰陣時就沉藍啊，我哋都已經係嗰陣時喺去拍噶啦。你仲記唔記得？ 係冇錯冇錯， 我哋都去拍去剪片啊。咁又做一啲嘅，譬如仙人夜話嗰啲嘅外景啊，係嘛？太遠有落嗰啲好熱衷嘅出去拍外景噶啦，嗰個時期已經係咁啊！ 我第一次拍嗰個係去滔滔嗰度食飯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唔醒你啦！嗰陣時之後你嘅 我冇得食喎，我拍個屌 你冇食你講出嚟啊！你信我係一個咁嘅賤人，即係淨係叫你拍又叫你做義工冇嘢俾你食，會唔會咁啊？ 唔會。你叫我都不會吃，我做嘢嘅時候不吃嘢噶。 留翻俾你之後有吃嘅，係咪？嗰次都幾有趣的，即係一圍台嘅，聽阿滔滔講嘢。喂，拍我拍咗成個鐘啊，應該都有喎。 有拍咗好耐啊， 係啊，即係阿總理有份去嘅，我記得係嘛？ 總理唔係嗰個係周公子。 周公子嚟嘅係周公子嚟，周公子 金 人勝嘅係 係啦。 咁啊，即係 九姑娘都喺度， 係嘛？ 係啊。 我都唔記得曬，要睇翻上一次。其實有時咧，即係你唔好以為哇，好似講嘢好快啊，即係個 speed 啊，各方面嘅嘢。其實我而家咧，有時好多時候咧，我做咗之後咧，嗰啲人與物咧，我有時都搞亂曬，係真係用曬啲 memory 咧，嗰啲 RAM 啊，去轉數啊，而忽略咗係用記憶啊。即係有好多朋友啲記憶力好撚厲害噶嘛。但轉嚟轉去都轉唔撚到個腦筋噶嘛，但我就用到去思考啊各方面嘅嘢，但我就反而少記咗啲嘢，所以都要靠你提翻我。咁啊，跟我哋即係開始就開波個觀塘啦。咁但係當時我都有 offer 你轉做正職噶嘛，但係你個撚樣喺度扭曬屎忽花，又要諗又要拆又要成，卒之你仲同我講你話啊依一個嘅亞視好似翻山，仲揾你想過去過檔，即係叫你 叫我回巢， 而家回巢啊嘛。你唔系系嘛？你系咪黐线噶？嗰间嘢睇前景，梗系买我身上边，我买佢嗰档嘢度啦。 卒之佢執得快過我。 系 因为嗰阵时揾你做咩去亚视？ 嗰阵时其实系我一路做开个部门，即系 ATVE 啦。其实 ATVE 系 ATVE 即系专做 ATVE 又唔系 ETV 嚟噶？ 唔啦，Enterprise ATVE Enterprise 啊，专做买埠嘅，即系同亚视喺香港嗰 part 其实毫无关 系 嘅。 系 啦，咁叫我翻去就话请我翻去做 department head。就唔需要再做 operation 啦，你帮我管住下面班人得噶啦，咁样咁我谂，喂笋嘢喎，大佬，跟住然之后一日八个钟唔使 OT， 喂笋喎，咁我咪仲多咗时间做网台啲嘢咯，嗰阵时系咁谂嘅啫。 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做嗰份工，你就唔得耐咯，我觉得 系咯。 但系咧，我都好感恩嘅，即系你自己条戆鸠仔自己送上门，咁啊即系卒之。就入咗拆鬥啦，咁啊加入咗依一個嘅 MHK 啊嗰陣時，你其實基本上就同我哋最早進駐入去個爛場噶嘛，記唔記得？ 係啊，係啊，係啊， 嚇！ 你哋第一日第一日開波，我已經喺度噶啦 嚇。係嘛？咁嗰陣時阿斌哥就負責 operation 啦，你就負責 production 同埋依一個嘅 editing 啦，即係分開兩邊噶嘛。咁你其實就直接 report 到我啦，咁阿斌哥就睇緊曬 operator。嗰啲嘅operation 啊、直播啊、錄影啊各方面嘅嘢啦，咁你就負責同阿錢小豪去幫手就去拍嘢啊咁樣啊嘛。後尾咧，我哋都覺得咧 ，production team 都好撚多人噶。曾幾何時，我有一個女嘅 editing 噶啦，阿 Lin 啦， 係阿 Lin 係啦。 咁啊，跟住阿林依麗就炒鳩咗阿豪，咁跟住我 巨豪 阿豪阿巨豪啦。咁巨豪嗰個時期入嚟。其实阿乔啊，佢哋都未入嚟噶嘛，如果我冇记错，系咪？ 未嘅，未嘅， 未噶嘛，阿豪先噶嘛， 系，我记得好似系阿豪先。 阿豪先噶，咁啊， 阿豪喺度，跟住阿钱小豪都喺度，一个巨豪，一个细豪啊嘛。 系啊系啊，咁后屘我炒鸠咗钱小豪啊嘛，咁炒鸠钱小豪啲嘢，我哋迟啲先讲啊。咁但系最经典嘅，我谂阿钱小豪即系犯错犯得最紧要嘅，就系要阿屌总你食两次依一个嘅嗰啲 小龙虾 啊，系嘛？你喺唔喺度啊？其实？ 我唔喺度噶，我唔喺度。佢哋两个自己拍嘅啫。第一次就系你哋三个啊嘛， 系。 跟住之后佢补拍就系佢哋两个咯。我唔喺度噶。 系。咁你有冇千叮万嘱过咧？即系我哋嗰阵时嗰啲同事咧，拍捻完片第一样嘢要做啲咩嘢啊？你啊切记，即系千祈唔好做。如果唔系就死全家嘅。记得系咩啊？ 喂，就系、是、即刻第一时间将个 master backup 咗佢咯。 系。 呢个系你做任何 production 都系至关重要嘅嘢嚟噶嘛？Master 冇咗喎，你話喂屌你咩鱷魚你唔值錢啫？如果你請在個明星又話點算啊？ 係啊，真係死得嘅喎！你真係你點啊？佢啱啱又佢唔中意佢翻嚟再錄過啊？ 唔係咯，唔得噶嘛，死人噶大佬！ 係啊，即係好撚離撚曬譜啊！嗰次真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缺失啊！唔單止係即係唔見咗器材啦，咁而好似係唔見咗佢部電話定係點撚樣？ 係佢部電話係。 係啊，但係即係你講真的，你嗰個明知小龍蝦係大家都唔撚想去食垃圾嘅一個嘅 job 嚟噶嘛，係咪先？ 係。 嚇！唉，真係冇撚計㗎啦。咁希望條撚樣生生性性啦。Otherwise，今時今日咁嘅呢個服務態度，真係死多兩錢重㗎啦。或者佢轉行都未定啦。而家我都唔撚知啊。 可能是唔知道 啊。嗱，其實我哋開頭嗰陣時咧，不如你講下啦。好，唔好淨係得我講啦，我可以 back up 下你啦。我哋開頭啱啱即係喺2015年7月打後，我哋開撚咗依一個嘅基地啦。其實真係好撚痛苦啊！我而家諗翻翻轉頭咧，好多嘢咧真係未上軌道啦。咁啊，做直播成日都要做短片啦。我就最覺得有一啲好撚猛嘅，即係其實阿 K 師常成日上嚟探班。因為探緊完班就話，再出去飲杯嘢啊，食啲嘢啦咁樣。咁我就一早撚到就8:00-9:00啦。咁我就走啦，咁啊即係諗住交俾你哋啦。咁你啊，斌哥就喺度。咁你就永遠咧，即係好撚夜嘅做到。唔知點解你係即係通常你翻工係12:00-1:00到你蒲頭啦。咁然後跟住就夜做到夜晚左右啦。咁你主要習慣夜晚做嘢啦。咁啊，平日咧我哋做直播都斷片啊，你記唔記得？即係出咗 係 冇人知道嘅。哇！我諗到一個點就係點解咁撚簡單咁 basic， 即係對撚住部 mon 都可以唔知道斷撚咗片。嗰陣時你點睇咧？即係依個 incident 裏邊， 佢哋就係唔對住個 mon 咯，就係咁簡單咯。即係因為我自己喺亞視我都有坐過 panel 噶嘛，咁真係有一個人坐喺80隻 mon 前面係望實佢。總之你翻工咁多個鐘，你就係望實呢啲 mon， 邊度出事就夠噶嘛。咁佢哋就係唔睇住個 mon 咯。 有幾個問題嘅，第一我哋個 network 唔知點解嗰陣時成日都會斷線。系去解決呢個問題咧，我就要 book 兩條寬頻，即係總一條寬頻一閪寬頻 A 攋嘢咧，就即刻用寬頻 B 即刻就哭 急接上，係 接上去咁樣去做解決嗰個問題，唔使要再 book 啦。唔知點解嗰陣時好似撞鬼咁啊，即係八尺高搞搞震啊，定係點鳩樣啊？係嘛？咁另外第二個問題就係佢哋自己 operation op 機嗰陣時咧，佢哋冇將個 mon 著咗睇住直播嗰陣時嗰個嘅同步嘅畫面。同埋冇開 volume， 係應該係啦， 係嘛？佢冇開 volume， 所以佢聽唔到點解冇撚咗聲啊？定係點撚樣啊？ 其實嗰個狀態係，就算佢有開聲咧，佢都唔 aware 到嘅，因為當佢冇人喺公司啦嘅時候。佢就基本上佢就做自己嘢噶啦嘛，咁、就算冇咗聲都聽唔到嘅，所以其實有一期咧，你會話喂，裝部電視喺個studio 度啦，即係我哋剪接房啦，我話都唔得嘅，因為我試過，但係其實當佢一斷咧，一冇咗聲咧，其實我做緊嘢我都係完全聽唔到啊，我都唔知啊，我冇咗聲靜咗，但係我唔 aware 到嘅。 嗰陣時點解有咁嘅問題咧？除咗 network 個情況，即係點解成日斷線咧？係咪即係啲 system 未成熟啊？定係點啊？我都唔記得咗啦。 其實我覺得係同電腦有關嘅，即係 network 又有關，電腦又有關。咁你冇辦法嘅。咁嗰陣時，當年嚟講，我十幾年前喎，成十年前啦，係啦，十年前，當時嚟講唔係好似依家咁勁啊嘛啲電腦，你真係要。長期咁樣高負荷去處理呢啲嘢咧，就要買一啲好貴好貴嘅 server 先做到。咁但係我哋冇錢嘛，我哋就買翻一啲叫做相對上比較 affordable 嘅電腦。咁即係 which is 係家用電腦啦，家用電腦就問啲啦。我覺得即係電腦又有關 network 又有關咯。咁如果你話到今時今日，相信呢啲已經唔係問題嚟㗎啦。 系啊，而家我哋即系做两个钟头直播都唔会断线啊！用 YouTube 系咪先？即系如果你呼吸住嗰个 WiFi， 嗰阵时真系一个好痛苦啊！即系点解咧？你叫做香港制作网络电视个网络咁失败嘅，即系人哋睇紧你直播嗰阵时咁，哇！我真系好鬼死肉酸啊！同埋真系觉得呢一个低级错误啊！仲有啲网友咧 WhatsApp 我啊、PM 我啊，提翻我喂断咗线，我哋知唔知啊？咁样哇！我真系第一就辛苦啦，第二就真系好谨慎啦。点解交俾？啲手足屌啊，先佢哋可以係咁撚不負責任，同埋即係冇人去睇依一樣嘢啦。咁當然啦，即係依一個，如果你問我咧，阿斌嘢一定係好撚大嘅責任嘅，因為佢做一個 operator 負責去守尾門去播出嗰個嘅位咧，即係佢一直都解決唔到依個問題。咁啊，直至到後屘，即係我同阿斌有啲工作上邊嘅拗撬啦，即係喺佢管理啲 operator 一盤沙咁樣，咁我即係卒之都係勸喻佢離職啦。咁然後你接手咗管啦，咁你就由 production 同埋 operation 兩個陣營咧，就係要兼顧曬佢，咁我就將你就升撚咗去做 studio manager 啊嘛。原本我你嗰陣時係 production manager 噶嘛，係咪？咁後屘就變咗 studio manager， 咁你就去睇個台嘅營運啊，各方面嘅嘢。但係公司裏邊唔夠廁紙，你都係搞唔通，你都係冇買廁紙翻嚟咯，盡 冇撚計喎。點解我已經16個鐘喺公司喎？ 你嗰時執咧，你遇見啲咩難嘅問題啊？即係我見到你做到面青口唇白，咁啊，其實我講話你都好撚慘，我係啊，真係冇撚辦法。咁大家都要頂住上，咁你我盡量可以幫就幫，盡幫啦。 嗱，其實咁講嘅，阿斌哥當然有責任啦。咁但係佢嘅責任係唔係話佢不負責任啊？唔理啲嘢啊？又唔完全係嘅。其實斌哥係好錫住嗰班僆仔啊。佢有好多嘢咧，佢自己孭咗上身咧，就唔係好使佢哋做啊。咁但係其實阿斌哥自己又成日要翻屋企噶嘛。咁同埋你又真係做唔到咁多嘢噶嘛？你又要 op 機，又要睇呢個睇唔到噶嘛？再加上設備又有問題，其實我覺得斌哥係。某個程度上是太過錫佢哋， 善咁又善唔到佢，但系太过锡佢哋而冇 train 好佢哋咯。而当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嗱呢个就比较大问题，就关个人事。当遇到问题嘅时候咧，佢哋系唔会理程序，用最简单嘅方法解决咗佢，解决咗就唔理。咁到最后咧，我执屎嘅时候咧，其实我就捉住阿土豪话：你哋平时点样做嘅？你做一次俾我睇。咁我就发现入边啲嘢系非常乱。遇到呢度有滩水就拖咗佢，佢唔会理边度穿窿。遇到嗰度漏气嘅就揾胶纸封咗佢，佢亦都唔会补翻埲墙。变咗其实佢哋成个 operation 嗰个工作个程序好有问题。某程度上你可以话系。简单，其实当好多样好简单嘅嘢，你 hea 咗佢，又变到好复杂。咁而最后我系同阿土豪两个一齐，系简化成个 operation 嘅程序，几时做乜，几时做乜，几时做乜，定晒，咁样去救翻件事咯。 系啊，咁阿土豪都系你介绍入嚟噶嘛？如果我冇记错，系咪？你有份 系， 嚟噶 冇 嘛？ 错， 啊，咁阿 系， 土豪嗰阵时亦都系有去过北辰南打拳嗰阵时差 系。 啦，咁然后跟住啊，你又有兴趣做 operation 啊，咁啊嗰阵时揾佢去帮手去做啊。咁但系阿土豪而家佢炒 Bitcoin 佢炒成点啊？发咗达未啊？ 我又唔知佢喎，因为离开咗网台之后，就都冇乜点同佢联络啦。 系， 佢 Bitcoin 炒 Bitcoin 就冇发达，仲孭咗债添。以我所知，但系我都系听人讲详细，我就唔知啦。 嗱，我发觉嗰阵时咧喺个 operator 房里边咧，佢哋有一个俾我一个好大嘅感觉咧，有几即系无谓去开名啦咁样，即系由大大细细咧都有一个好急功近利想发达嗰种嘅感觉，一阵 系， 会炒乜，一阵就会炒物。即 系， 系好想好短时间赚好多嘅钱嘅呢一个嘅情况嘅，咁变咗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个 mindset 咧喺个工序上边啊，或者系自己嘅本分咧，就有啲忽略咗啦。即系如果你问认真讲啊，即系变咗个本业佢哋做唔好，就成日咧就系喺度咧就唔知 off 机嗰阵时听嗰啲金融嗰啲撚样讲嘢啊，又或者嗰阵时有一个叫做联交所狼人啊，嗰啲撚样喺度鸠噏啊咁样。跟住有啲法科師傅上嚟又跟人學茅山啊咁樣，即係總之成扎人咧去 off 機咧，正經嘅即係正當嘅呢個節目主持咧就唔喺佢哋身上面去學。總之嗰扎老編啊，即係急錢啊、快錢啊，佢哋就屌你對呢扎人好撚有興趣。咁就 係啊，係啊。 你明唔明啊？即係唔多唔少就即係累撚咗佢哋添，即係諗埋啲嘢諗精扁，同埋就係諗埋一邊，即係希望好快揾撚到錢啊！正經嘢唔撚做啊！咁我覺得係有咁嘅呢一個情況出嚟㗎， 我都觉嘅，都几明显添嘅。但系，佢又嗰啲僆仔又唔觉得嗰条友系害咗佢啦，吓，反而就话我，即系打个譬如啦，我用土豪为例啦，土豪其实系一个舞台剧演员嚟噶嘛，咁佢系其实系好想做演艺行业噶嘛，咁呢样嘢我都好支持佢，我觉得佢做得好好嘅，咁但系佢永远个问题就系。都唔系佢啦，大部分人都系啦。你想做演艺行业，但系你冇钱去 support 自己去行呢条路。咁我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有一次开放日咧，我拉住阿土豪教佢做销售，佢卖茶，你记唔记得？ 系啊，记得记得记得。 其实我就系同佢讲，我话你唔好发呢啲咁嘅梦，唔好走呢啲咁样嘅捷径。你依家有份工，跟住你自己试下做下啲小生意。如果你第时你嘅时薪可以去到有啲200蚊个钟，无论你系帮人打工又好，或者系自己做生意又好，你时薪有200蚊、300蚊个钟，你可以令到自己一个月净系翻到15日工嘅，咁你另外嗰15日你咪可以去做表演 系啊， 咯。 系啊，系啊。 咁但系到最后佢都系唔听我讲，就听咗其他人讲，就去炒 Bitcoin 啦。 系啊， 冇办法啦。 即系有时我都有谂翻一层咧。当时我哋有一啲嘅节目，我而家都几，嗱，我又冇去到衰捻到富人富道啊，系嘛？咁但系就有好多嘅一啲，因为你要 diversify 你嗰个嘅节目嘅 scope 咧，咁你就会有啲斜斜地嘅你又有啦，正正经经你又有啦。啊，即系我睇好似而家。讲真，就俾点到而家个台咁样正气啊，即系仲正气过小王子咁样滞，系嘛？即系你嗰阵时睇翻，真系好捻多斜斜钉钉嘅嘢噶。咁同埋，因为有好多三三五莫嘅唔同嘅人会入嚟嘅，即系 個個都嚇、啊，好似背後有啲 agenda 咁樣嘅依個情況。咁我就諗啦，即係你最多都係上嚟個人兩個鐘咧，錄完就走人㗎啦。咁你即係對個公司嘅影響嘅 impact 唔會太多嘅啫。但我諗唔到，真係有細估唔到，即係就 operator 咧就俾佢班友仔就係感染咗，即係聽佢講啊，覺得咦真係 work 喎，有啲乜乜七七啦，咁信撚咗嗰扎撚條行撚咗一條即係所謂嘅捷徑啦，可能對我嚟講就係一啲旁門左道啦，就有啲咁嘅依一個嘅睇法，即係我係細估唔到嘅其實係。 系，我都估唔到，系。 系啊， 因为嗰时我都黐得阿土豪好实噶嘛，我谂住即系话带佢睇下可唔可以挨到起身咁啊。咁但系我都睇住佢明显地听咗人讲去疏远我咯，吓。咁系咯，我都估唔到嘅吓。 系啊，咁但系嗰个时间咧，即系其实你都好辛苦啊，因为我好记得咧。譬如我哋有時要出埠啦，咁有時我哋又要去拍嘢啦，你又要同我去跟出跟入啦，上山下海啦，咁跟住翻嚟又要剪嘢啦。嗱，我就盡量我個責任做緊簡單啫，我要撲到水出糧啦。第一，第二樣嘢就係我要 make sure 有啲 content 啊、creativity 啲嘢製作到啦。你當時要負責守尾門嘅就係啲剪片 ，make sure 啲 editor 幫你剪得齊啲嘢，同埋 operator 嗰班友仔做 op 機嗰陣時係。是做到是交到貨，起碼第一啲片拍撚完，俾撚咗佢 organize 翻，入翻好 folder， 分類曬時期、節目類別，全部做好曬。你接手之前係散撚到唔知 係啊，亂七八糟㗎， 亂七八糟㗎嘛。我係最慘嘅一樣嘢，第一個時期就喺迷尾帶咗扎 file 翻嚟，當然亦都係散緊曬，屌你老尾米缸裏邊揾蛋咁樣樣，我哋都唔知去到邊度噶。第二，我哋開始自己錄影嘅時候，連我哋自己錄影嘅節目都亂嘅，咁你點搞咧？ 係啊，這個就係嗰陣時嘅問題咯，就係、是、連個 master 都唔會 keep 咯。嗱，咁你話？斌哥係咪冇 keep master 嗰個 concept 咧？佢又未必係。咁但係咧，到最後咧，當我接手嘅時候，我發現咩事呢？首先第一就係你想揾嘅 master 揾唔到啦。然之後土豪嗰陣時都好幫手嘅，佢係真係幫我逐步電腦、逐步電腦揾。咁到最尾我係揾得翻曬出嚟嘅，即係我哋喺觀塘嗰段時間啦。係 啦， 我係揾得翻曬出嚟。 觀塘啲 file 就齊咯，但係你喺迷迷 file 冇有啲冇咗，所以大約有十幾集係唔見咗嘅。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呢个唯有就系、是，我觉得个现象就系做网台嘅人唔系做电视嘅人咯，就冇呢一种交代，亦都唔明白 master 嘅重要性咯。 我亦都有责任嘅，即系当然如果你话我去谂到哇，要管谂到啲同事点样样去储 file 咧，咁我就管得太细。但系咧，我冇喺一个嘅无为而治嘅方向里边咧，做一啲突击检查。去定期去揾翻佢哋開會，了解佢哋個每個 system 係點。喂，做漏咗一樣嘢，我太信佢哋係會做得到，我而諗唔到依咁基本嘅問題，佢哋竟然係做得係屎咁樣樣。 係啊，逐步哇！呢部電腦某個 folder 有一兩個，嗰部電腦某個 folder 又有一兩個，哇！揾到我哋撲街嗰時真係、啊。 其實真真正正咧，個 operator room 上咗軌道咧，我都可以講係阿小花入咗嚟之後嘅事嚟。 嚇！ 你覺得係咪咧？ 你嗱咁講咧， 小花都一六一七嘅事嚟㗎啦。如果佢入嚟，應該都係一個，即係佢都做咗好耐。 係應該話喺我可以唔理嘅情況之下， 嗯， 小花入咗嚟，佢做嘢相對認真咧，咁就開始係穩咗啦件事。 係啊。 因為嗰陣時唔係冇事發生，冇事發生，嗰陣時一樣有事發生，但係我又要去理咧，哇！我根本翻唔到身。 嗯，最慘係咩咧？最慘就係我哋嗰個 studio 啊，俊。最慘我哋個 studio 咧就係、是、一定要長期要開冷氣啊。但係有時一壞冷氣就真係大撚鑊啊！你明唔明？ 哦，係啊，好緊要啊， 好緊要嗰、啊那個位就真係冇風啊。其實我哋即係有好多嘢咧，如果認真啲講，係可以再做好啲。同埋認真啲，係要真真正正嗰陣時個 operator room 嗰個冷氣一定要唔好頭緊期啊！機師又依家啊，整個二手你擺部二手喺度，就諗住呢部就可以 work 到，係唔得嘅，因為嗰陣時係唔夠錢、唔夠資本去重新將啲商業用嘅嘢冚入去。而邊架車有零件啊，拆得嚟嘅車又得用得，駁下依架車嗰個嘅轆啊，跟住攞依部車嗰個 engine 啊，即係隔離架車個外殼，咁啊砌咗隻船出嚟喎。咁你行你明唔明啊？咁所以 我明啊， 行到咁上下就有問題要出現，但你係冇辦法嘅，你唯有係 去等到勞中心，嚇、啊、隻船唔行嘅啫嘛，屌你老味攞個獎爬啦，即係咁樣去搞啫嘛。 係啊，嗰陣時其實大部分嘅架撐都係買二手啦，咁我哋當然明白點解買二手啦，唔夠錢啊嘛。咁但係其實呢個亦都係之後好多問題不停發生嘅根源啦。 嗯。咁我记得你同我去过越南啦，你同我去过一个嘅 台湾 啦，都去过泰国啦，三笪地方啦，最好玩边次啊？你觉得？我记得你越南一次我去唱 K 咧，揾咗个李丽珍咁靓嘅女仔坐你嗰度， 系啊，李丽珍 带咗翻上房，我记得你， 屌你啦，你阻拦住我 back up 啲片啊，屌你！ 咁佢坐喺度睇你 back up 啲片啊！ 你黐线嘅，边度可以攞啲架撑落去做嘢？屌你，你逼我玩，屌你逼逼鸠我玩啊！哦，如果捻样逼鸠我玩啊，黐捻线！ 我啊都唔坐啊，我你真系坐嚟服侍你啊！你捻鸠我，你个捻 唔捻使 人嚟噶，你真系 唔捻使唔捻使， 你真系人嚟噶，你讲真。我上次有讲过咧，有一次开圣诞 party 咧，张学勤同埋少爷力咧，两个互相呕喺大家身上面，你系咪见到佢呢一剂嘢？ 我冇啊，因为咧嗱，其实咧我喺基地咁耐啦，你有两次，我记得嘅系两次， 系 第一次圣诞同埋啱啱你所讲嘅第二次，你系叫晒啲同事落去玩嘅。 是 但是这两次呢我都是走甩了，我是没去到的。 你没去咩？ 你有，你逼我去，但是我之后我走了，没去到。 我怎么逼？因为我都想了。 是啊。 因为我想了，所以你直接想了你就走甩了。 是啊。 Yeah, 哇，其实那时候真的挺好玩的。即是我觉得每一年呢，我最向往的时间就是到大家开圣诞 party， 其实当是一年的里面。哇！又唔諗死得喎，即係又可以喺度睇翻有啲咩人喺翻度，有啲咩人走撚咗，咁啊一個總結完咗，咁又係跟住通常我哋通常好興噶嘛，放聖誕嗰陣時候我哋就放到過年節見噶嘛，譬如2015嘅聖誕節放假，咁我就2016年嘅一月我哋接蒲頭做翻節目噶嘛，咁樣噶嘛，好即係大家有一個長啲嘅 break 噶嘛，咁樣嘅情況噶嘛，咁又好似一個 season 完咗，有一個新嘅一個 season 嚟，即係我幾向往。咁樣嘅情況，你其實你加入咗咁耐啦，你覺得即係最令你難忘嘅時間係幾時啊？ 最令我難忘啊！哇，咁啊要睇下你講嘅係乜嘢難忘啦。咁你其實我成即係我咁多年嚟啦，喺網台做都做得好開心嘅。你話有冇邊段時間特別開心呢？最早期一定係最開心㗎啦。其實我 最早期大家都唔知道上咗希無林㗎嘛，大家我都唔 當然係啦。 點解咁撚難？ 其實我覺得我同阿錢小豪係夾得最好嘅，係 嘛？ 好老實講，我同錢小豪兩個人係可以做曬所有嘢咁滯嘅當年嚇，咁、但係冇辦法啦，咁佢走咗啦。咁當然我唔係話喂其他同事嚟到我唔開心，唔係咁但係就都好開心嘅。但係你問我最向往就係真係最早期嗰段時間咯，因為大家嗰個 passion 都仲係好強烈啊。 我覺得有樣嘢都幾好嘅，即係起碼奇咧今時今日咧識剪片咧，其實阿奇係可以嚴格嚟講係阿俊嘅徒弟嚟嘅。阿俊是不是即是你教他怎麼剪片的嘛、 那時候是怎樣呢？那時候是因為沒錢請多個 editor 嘛， 是 其實我也都覺得operation 不需要那麼多人嘛，那時候呢我就走入去 operation， 我就問兩個人，第一個呢是 Coy、第二個是阿琪， 是 你們有沒有興趣學做 production？ 有興趣學呢？ Coy 要回大灣區玩嘛，我要回大灣區 佢唔系我复我嘅， 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我一定要翻。 阿 Coy 嗰一次都想嘅， 系 咁两个都话想嘅，其实 系 咁冇嘅，咁两个都话想，咁我考虑到 你死啦！我话俾成平机会听，平机会、你性别歧视，你请男生唔请女生哦， 我冇办法噶，屌你咩？要跟你跑山。 你真系好难系 Coir 可以做到嘅嘢啦，揸支 cam 出去拍， 走去拍大院度，屌你个鬼屋或者系香港奇案嗰啲，屌你去啲案发现场，佢真系撞鬼，冚家铲验鬼上身咁搞鸠我，咪仆街，真系唔得点大佬。 系啊，咁所以到最后我就拣咗阿奇咯。咁阿奇系真系完全零嘅， 系 从头学过嘅，系啊，你可以咁讲啦。 系啊，即系佢而家好易剪到烟草，识剪条烟草出嚟啊，有啲 input 啊。嗱，当然啦，我而家唔可以 expect 佢。是做得很 delicate 啦，即係啲啲嘢係嘛？因為佢始終讀書，咁你讀書梗係要緊要啦。咁你個 part time 幫我哋做嘢，咁其實喺冇乜點大錯死罪之下咧，其實佢好 efficient 噶啦。而家佢做剪片咧，可以好快嘅。同埋佢有一樣嘢好咧，佢甚至乎咧有依一樣嘢比阿撚樣一號咧仲 surprising 而咧，我覺得係好 surprise 嘅，就係我俾條片。哦、我乜都俾佢 script 佢，我乜都唔撚去揾啦。阿奇，你幫我去淨係我同阿老總 video 嗰啲嚟嘅啫噃。咁你可以幫翻啲啱嘅，想 fit 翻嗰啲位咧。咁我覺得佢係其實都好細心去做一件嘅事啊。 哦，咁呢樣嘢幾好，因為其實呢樣嘢唔易做，亦都唔 易做 嘅。 係啊，因為 我做唔到。 係啊，即係你自己問心啊，你要 make sure 嗰個嘢佢要核定。是 fit 到你嗰個 video 所講嘅嘢，其實好嘥時間去做一樣嘢。 係啊， 教主啊，你而家你有時聽教主啲節目咁，係咁拍撚曬台，屌嗰啲 operator， 你搞撚錯啊，或者咁啊，想我講緊依一行，你整個出嚟托柒咩？係咪先？即係你嗰啲後生仔，你係冇嗰個 sense， 你都唔撚知你講乜，你係咪先？即係係 啊，真係唔識就唔識噶啦。 有個博士講緊 science 嘅嘢，屌你老尾喺黑洞喎，你又跟住叫我揾啲想配合佢所講嗰啲嘅 theory 喎。咁我話屌我都企喺度噶嘛，唔係講笑噶嘛，即係你唔可以特別怪曬啲細路仔，有啲佢真係唔識就係唔識噶嘛。大家其 實係啊，冇計噶， 真係幾好噶，其實，即係我俾翻啲 credit 依一樣嘅嘢。咁啊，你啊，即係可以老老實實講啦，即係你見證過喺 MHK 裏邊發生嘅，譬如先人叛變啊，到後尾嘅一啲嘅，譬如阿比利哥佢哋離開啊，好我哋又搞開放日啦，即係其實基本上。我哋所有嗰啲嘅 incident， 你都喺目擊啦，係嘛？ 咁 即係你覺得咧，即係點解我哋會有開頭有咁多人，咁後屘我哋越玩越精？你覺得係我眾叛親離啊，定係而家嘅路應該係最應該要行嘅路？即係大家要揾翻一啲啱 channel 嘅人喺埋一齊咧。喂，照直講都冇所謂喎。其實 應該咁講啦，眾叛 偷片咧會播出嚟嘅，所以唔使擔心。嗰啲冚家產死全家，佢一定會偷片。 眾叛親離就唔，我就唔覺嘅。嗱點解咧？因為其實我間唔中我都會同你講翻，即係包括 even 我離開咗公司，我自己搞晉升嘅時候，我都會同你講翻，喂，我接觸到嗰啲網友咧點樣點樣點樣。咁其實咧係真係一個不停交替，其實係個台格不停轉變緊。 嗯。 開始飛歐一啲舊嘅嘢，又或者可能係即係話，哦以前嗰個台亂嚟嘅，點都得嘅，哔哩吧啦乜都好，開始慢慢揾到一條，我唔敢講話正唔正確，就總之揾到一條自己嘅路。咁嗰班人覺得唔 fit in， 又或者我哋覺得佢唔 fit in 喺呢一條行緊嘅路，咁咪走咯。咁其實。而啲網友一樣，啲網友係不停，我見到有舊嘅網友走咗，就有新嘅網友入嚟。呢個我都有同你講嘅。其實，依家嗰批網友，你問我咧，我覺得比之前健康咗好多嘅。 嗯， 真係比之前健康咗好多嘅啦，嚇。 嗯，即係起碼有一樣嘢咧，我耐唔中掟撚啲網友走咧，就算你扮我扮 friend 點撚樣都好，或者係黐撚咗其他節目主持人幾撚清清道底都好啦。我有時有啲位咧，我係好敏感嘅，即係有好多嘅人咧就係似熟賣熟，然後就喺度即係顛三倒四啊、挑撥離間啊、分黨分派啊。喂，其實好怕依啲嘅網友噶，因為有幾次啦，即係你都當時即係就算阿先人嗰邊，佢都有一扎嘅網友喺度，即係互相攻擊啊咁樣。咁啊有一啲嘅網友又即係唔知點解就咁撚討厭某一啲嘅節目主持人，咁啊煽動即係啲某我哋有啲嘅節目主持人同佢哋又唔撚妥啊咁樣。咁你知道呢啲人嘅時候，其實大家都識，又冇有乜必要要係咁樣要搞到大家即係要互相去對立咧？大家個窗口去對外啦，即係你即係如果想支持個台嘅，你係想個台大家嘅凝聚力就好。咁同埋次次都係我揾一啲人入嚟幫手做嘅時候，我亦都好唔諗明白㗎。有扎撚樣係 系咁攻击超哥噶，系咪？中意攻击九哥噶，我唔谂明点解。即九哥当然唔系猿人啦，屌做得的士佬，你点会可以 expect 佢系一个即人君子啊？即我唔系喺度诋毁的士佬，你要喺做的士行业，你要生存，你都要醒目啦、啊，你都要识夹客啊，或者你见到啲客你唔想接，你要兜啊，都总会有呢一样嘢发生嘅。第一，逆地而处系嘛，即系你就唔好谂屌你老尾喺吓呢一个嘅赞成 Uber， 你走紧咗去揸的士咁样扑街啦。即系讲真。啱唔啱啊？即系你就系佢一个同我一齐合作紧，搞紧一个的士判官嘅一个嘅节目，而喺度互相喺度搞佢啊！即系要屌柒佢啊！咁你屌捻走咗九哥，系咪你坐佢嘅位置咧？系咪有啲网友戆鸠嘅？系要干涉个台嘅内政？我系要唯有狠心赶鸠佢走啊！我冇谂办法噶。 嗯， 你明唔明？ 我理解啊。 系啊，即系有啲又喺度屌你老尾閪，讲啲嘢指桑骂槐啊！咁啊，即系。借啲耳就屌柒我哋啲節目主持人啊咁樣，咁我係覺得關你撚事咩？你唔撚中意你冇撚睇佢個節目咯，係咪？你交台費啊最緊要啦，你唔交咪算咯，你都走人咯。又或者你又唔撚交台費又要睇，我都唔會趕你走啊。但係你點解要喺度做埋啲咁嘅破壞性嘅嘢？我係好撚討厭嗰扎網友嘅。或者你識撚咗我十年都好啦，你做緊一啲嘅嘢咧，我個人認為咧，你喺度借熟賣熟係咪？即係拉黨拉派。搞破壞係嘛？俾我哋對面出邊嗰啲嘅五毛啊、小粉紅啊，更加黑鳩和真咯、啊。 嗯， 即係呢啲 網民都是這樣的。 我係我嘅性格嚟嘅，即係你一做到呢啲嘅嘢咧，我就冇撚情講啊！屌我話知你條女琴晚俾我屌你咩中出口爆乜撚柒都好，完全唔扭情面嘅即產，即係呢個係過撚咗我嘅底線。因為人哋幫我哋做嘢，都係幫緊個整體個 group， 我係睇佢個 performance， 佢係咪？悔人悔道，或者咪借个台去揾饭食吓，哎粉丝即系做啲好贱格嘅嘢，佢冇嘅，佢只不过系你自己唔妥佢，你唔想喺个节目里面见到佢，又或者你觉得佢有一啲私事系黑人憎嘅，但系 which 系对观众系同埋个大众系冇影响嘅，你又嘈冤巴眼闭嘅，咁我觉得系好令我反感嘅一件事嚟嘅。 我都系嘅，系啊，咁其实呢啲嘢喺網台，你話我做網台，你呢度都差唔多十年，係咪？差唔多啦，八年九年，其實都不停發生噶啦，即係都不停發生噶啦。咁我唯有就真係我成日都係同任何人我都咁講，你我都有啦，總理我經常講添啦。喂，網上邊啲人有鳩佢啦，即係你真係理唔到，即係一係就好似你咁樣。喂，你我可以控制到嘅范围内，我踢鸠走佢，冇眼屎干净盲。如果唔系，喂，不停发生嘅事，你仲要不停去走去，一系就同人哋互屌，一系就自己攞嚟烦，咁冇乜位咯。即系我自己就真系觉得，喂，唔通我唔知道网上边啲人点讲我咩？唔通我唔知道高登啊、连登啊嗰啲人点讲我咩？ 喂，我唔知喎、啊， 佢话我肥閪啊嘛，佢系啊，即系。其实即系几难听嘅说话都有，但系我喂，我真系得鬼人理你咩？ 最紧搞笑有趣就佢话我包紧咗啲女主持嗰个字，好笑啊嘛！我真系 喂佢哋讲嘢都冇成本嘅，你我永远都有一句啦，喂你出样先算啦，即系好似你咁讲，你上嚟公司同我讲啦，你出样先算啦，大家开个 live 讲啦，喂你喺网上边打几只字。个名又屌你老尾，俾人老衲叫做耶稣，跟住然之后个头又一个问号咁，你讲乜鬼嘢？你嘥气啦！即系冇办法，即系一接触到个网络咧，就有一大班呢啲咁样嘅人。咁唯有就希望啲人自己，即系网台嘅人自己避开咯。咁唔系点啫？你又控制唔到啲网民嘅， 所以。就算咧，即係今日揾得阿俊嚟咧，即係當然我哋要多謝一啲嘅網民啦。咁但係希望咧，大家都係尊重翻。咁我哋就係entertain 大家啦，提供大家俾資訊啦。咁同埋就係好，我今日揾咗個幕後嘅功臣上嚟同大家一齊去傾我哋 operation 嗰種個辛苦嘅呢一個嘅方法。咁就係你諗下，我哋做到閪冧嘅時候，你哋嚇即係喺度散風散雨啊，無風起浪啊，挑撥離間啊。就將我哋咁多兄弟嘅 hard work 去破壞，而家我理鳩你，即係講真，你就係咁嘅撚樣就冇撚成本嘅，係嘛？咁啊，即係而搞到我哋啲心血冇咗咧，你 that's why 我點解會咁樣討撚厭呢扎嘅人？揾一個心水嘅一個嘅主持人，做到個節目出嚟好好。其實我可以講， 即係的士判官係一個好中意嘅一個節目，亦都喺坊間裏邊即係幫到好多嘅朋友去了解的士一個行業，或者係幫啲的士佬出啲氣，又或者好將佢哋害群之馬嗰啲呃人伎倆咧就講緊咗出嚟。咁呢一個節目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我其中我搞嘅一個好成功嘅一個節目，即係。而點解我踢走嗰個撚屌網友？那個、網友一直喺度挑撥離間，即係針對阿九哥。Which 阿九哥同佢係冇牙齒印，你唔知佢係邊個，係嘛？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好撚討厭。點解你哋係要即係喺度食花生之餘，你冇撚諗過我哋成棚人做嘅 effort 嚇，同埋我擺出咁撚多個心血。如果我俾你搞撚亂咗個檔，我對屌你老母，我仲撚西走出嚟行，我仲撚西叫鱷魚嘅，係咪？即係係嘛？即係喺背後嘅係咁，即係屌查鹹濕超嘅。咁講真，鹹濕超又有好撚呢個地方係俾人屌，但係屌你老尾閪，但係屌鹹濕超嘅就係自己圍攞人會屌鳩佢。即係但係你而家你見佢都冇發癲啦，佢冇喺競選嘅時佢開始黐線啦，係嘛？即係。同埋佢都即係好俾心機做好佢自己一個嘅本分啦。咁即係點解你唔會睇佢好嗰啲，而喺度不停喺度屌你個尾，係要話鳩啊鹹濕超係一個個壞人。到而家目前為止，仍然即係有時啲咁嘅撚人喺啲嚇出 post 單單打打啊咁樣屌你個尾屌查鹹濕超咧，我係好唔撚明白呢啲人嘅心態係做啲咩嘅嘢。即係講真，世界上面咁撚大，針對第二個人啦，又或者屌你個尾屌阿拜登啦。係嘛？屌下習近平啊，係嘛？即係做啲有建設性啲嘅嘢啦。針對一個對你無關痛癢、無影響嘅人，你做乜撚嘢咧？係咪？ 其實呢樣嘢係我都好討厭啲網民，就係、是、無論識唔識嘅網友都好啦。即係嗱，你話喺網上面屌人 ，let's say 你話好似你頭先咁講話鹹濕超俾人單單打打咁樣。喂，你一係喂你覺得鹹濕超冇做咩呢樣嘢？鹹濕超一樣有做，但係我就係講一樣嘢啫。首先，鹹濕超唔會單單打打，佢就點你個名，我就屌你，我唔中意你啲乜，咪係咯，我唔中意你啲乜，你乜乜乜乜屌屌屌柒你，喂咁係一件事，哦有咩事大家出嚟拆啦。喂，你又唔點名，又唔講原因，任何事明明冇關係嘅，喺度單單打打，你做乜撚嘢啫？即係呢啲係好討厭。 我有一次咧，我俾個 warning 嗰個撚人噶啦，咁我已經係咧就係踢撚咗鹹濕超。嗱，你屌鹹濕超嘛，我一踢撚咗鹹濕超。你下次屌佢，唔該你踢撚咗鹹濕超屌佢啦。 哦，你叫咩？哦，你哦呢個我唔知喎， 你唔知啊？我淨踢撚咗佢噶，但係佢之後都係咁撚樣，我咪屌你掟鳩你走啦！唉，你翻花旗啦，屌你老母！ 哦， 係嘛？即係好撚討厭啊！呢啲人，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 none of your fucking business， 即係我哋內堂內部嘅事，你可以睇，你可以唔撚睇，就係算撚數，就係咁多嘢嘅啫。 咪係咯，你咪唔好睇咯。 係啊， 咪就係咁啫嘛。我永遠都有一句嘅嗱，有網友屌我嘅，你有冇俾錢先？OK， 你有俾錢， 咁撚 我都睇唔到。你冇俾錢，你就爛啦！屌你老母，你爛啦！ 有冇俾錢都唔可以屌人嘅，即係除非我哋真 唔係咁，當然係啦。 即 係 你屌阿俊肥，咁佢自己外觀嚟嘅，你屌我留長頭髮，我都啱嘅大頭。你屌我留長頭髮，你做乜佬屌嘢得㗎？留長頭髮，你有頭髮先算啦！屌你！ 喂，呢啲我唔理㗎啦，即係冇辦法嘅，即係可惜我唔系一个做幕前嘅，我同你讲，如果我系一个做幕前嘅，我 EQ 好鬼强大嘅，点 咁啊？ 但系有好多做幕前嘅，你 EQ 又好低 吓，即系我 EQ 又咁样低，我唔应该做幕前嘅，其实屌你， 咁冇得讲嘅呢样嘢，唔系 relevant， 即系唔系拧，唔系楞埋一齐嘅，即系只不过系如果你做幕前 嗱，讲真，即系大家都有转变，即系你嘅转变就好明显由一个。玉樹臨風，我唔係講係亭亭玉立嘅，即係依一個嘅，即係都進步到進照啦。咁啊，即係 train 到佢自己都好撚 fit 嘅嗰陣時嘅卅來歲嘅小朋友，變撚到屌你四十未啊？ 四十啦，係啊。 四十之後就表你打阿媽係嘛個體重。咁我嗰陣時咧，我又見到我冇咁大隻嘅喎，即係而家我真係肥啦，係嘛？即係我150幾磅啦。咁啊～但我覺得好撚有趣咧，啲網友都話：點解你會生翻頭髮？我嗰陣時係真係地中海嘅喎。 係啊，我知啊。 你記唔記得我真係地中海嘅喎？但係記唔記得嗰陣時我點解會有翻頭髮啊？即係我想喺今集特登 你食藥噶嘛？你睇醫生啊嘛？ 嗰陣時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哋做藍皮書訪問呢個伍醫生啊？ 係啊係啊係啊，我記得。 問咗新個美斯啊，佢就做白嘅。 咁佢首佢做一樣嘢就係佢嗰陣時咧就同我講話，我如你不如試下食隻藥先，睇下生唔生到頭髮，咁然後接我哋做唔做植髮呢一個嘅手術啦咁樣。點知我仲好記得嗰陣時係去呢一個嘅非洲之前，你記唔記得？我做非洲去之前嘅，咁然後跟住咧我就開始食藥啦。去捻完之后喺非洲翻嚟，仲黑掹掹咗，啲头发多捻晒添啊！直情系， 哦，系喎，系喎，系啊，系啊， 嗰 阵时 之后，我去完非洲咧，我就未剪过头发啦。 哦， 跟住生到长头发啦，直至到去越南，同你第二次去越南啊，第一次，第一系咪第二次去越南啊？ 第一次我去过一次啫， 咁我第二次去， 我去过一次系第一次系冇错。 我第二次我自己去噶嘛， 系 嗰阵时咧，我啲头发已经系长晒啦。 吓、啊，跟住你冇再剪过头发， 我后屘又剪，即系呢几年又剪，屌你咩样咪屌你冚家铲，条边跌咗个地下啦！ 我以为你咁捻污糟添， 诶，咩生头虱啊？屌啊，有剪过，咁啊，即系都系嗰个好有趣的一个经历啦，系嘛？咁啊，即系原本我今集咧，即系都谂住自己讲下，即系呢十年一啲嘅心路历程嘅，咁但系。anyway 啦，咁啊，同阿俊都講緊咗成五十分鐘啦，俊我哋講咗五十分鐘啦。 哇，嚇！ 係啊，就講咗咁耐啦。咁有冇嘢補充下？即係有冇啲咩漏啊？即係 recruit 你，即係做兩到閪冧啊！我有冇黑薄你啊？你自己講啊！你覺得我冇黑薄你啊？ 冇咁誒，嗱、我好老實 講嘅，屌你老味，我日你話黑薄你喎、 啊。唔係，我好老實講一句嘅，如果你話即係嗱一個，如果你話黑。薄呢样嘢咧，咁我就同每一个同事都讲嘅，喂，今时今日你去到一间公司可以年年加人工，你都唔好有投诉啦。即系我入网台之前嗰十年啊，因为1997之后嘛，基本上全香港啊都冇公司会加人工噶啦。咁我话你都唔好投诉啦。咁你。所以你話黑薄呢樣嘢就好難咁講嘅嚇，咁你都唔你都對同事好好嘅嚇。 咁、但係都係，所以咪蝕咁撚多錢咯。不過而家我覺得咧，而家對 team 係最好嘅，係嘛？阿撚撚因為阿喬，我都覺得啊，即係佢而家開始有啲成熟啦，有啲唔使張點招聲，佢自己都會識做啊，同埋自己去提議有啲嘢去做啊。譬如佢碌街，其實佢碌街佢都可以。同阿總理碌街，佢又有好多 involvement 㗎啦。佢唔係淨係等收 order 㗎啦，即係佢會做 research 啊，佢揾下佢邊度行啊，俾翻啲意見啊佢哋啊。咁其實阿撚樣一號佢最大嘅一個嘅喺 MHK 裏邊嘅收穫，唔係佢自己嘅成熟啦，而係佢喺個公司裏邊食嗰條女咯。我覺得係最大嘅得著咯。 係嘅，係嘅。 但係。亦都变咗个人生黑点喎，佢话 好似系，我唔敢讲啊，我冇问详细呢样嘢。 系啊，但系后屘佢变紧咗，佢即系 try 到佢将个人生嘅 memory 去 erase 咗呢一段嘅 memory 啊，佢好似系 好似系，好似系， 咁样嘅呢个情况。唉，嗱，讲真，我哋都临到最尾爆单嘢俾大家听，阿俊都知嘅。当时有一次我翻嚟。竟然發覺，咦？點解間房閂緊咗門嘅咧？點解平時間房唔閂門嘅？我打，屌你喂！見到一男一女喺度瞓緊，哇！屌你俾我講咗個火爆發，即係我想嚟想燒撚咗佢間公司嘅嘢，真係唔撚想再做，幾撚離譜啊！嗰次真係。 喂，我想問一下，因為嗰次我都係聽你講嘅， 係 佢哋有冇著衫？ 唔係阿喬，有 著。我知咩啊？ 有著衫。 有。哦，咁即系真系瞓觉啫。 但系喺个房里边嗰啲镜系 fog 急晒嘅，下气。 哇！ 哇！唔知之做咩？嗱， 系 女方后屘咧，即系其实唔系公司啲人嚟嘅，咁啊写咗封信俾我，佢话唔系你想象中见到嘅嘢，佢真系冇做到苟且之事咁样。 哦，系啊。 咁系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你其实公司咁样大。你出面又有大廳，又有層層，有成成。咁點解你哋唔喺個廳裏邊，即係行啲凳瞓啊？咪仲好啦！我光明正大，係咪先？係咪？你兩個走喺間房裏邊瞓，其實就有啲好撚戇鳩嘅件事嚟噶嘛。咁只不過係冇計啦。即係始終以前，如果你問翻咧，呢十年裏邊我見咧，我哋即係開頭嘅時候咧，實在係好雜牌軍啊！喺雜牌軍 係啊係啊， 即係你乜嘢人嘅人等都有。乜嘢人嘅呢一個嘅 caliber 都有，咁但係你好難咧，就係 要求佢哋係做一間大公司正規。其實講真，成個場裏面得我同你係大公司出嚟嘅啫。 係啊，係啊， 係嘛？即係我哋打一個工，即係建個 corporation 要有規矩，有成成。而家即係散仔館咁樣，嗰陣時真係好難搞。即係而家去 shape 到，雖然而家我哋已經冇咗間公司，就散緊咗個地，咁但係我哋個。个冇咗个形啊，但系个神就其实就 shape 咗一个嘅 form， 大家个心照啊、默契啊，就易搞啲。当时系有个形喺度，有个基地喺度，但系哇，里边真系咩捻嘢乘客都有，乜捻嘢嘅，屌你老尾嘅人等都有，粗鄙嘅又有，正经嘅又有，系嘛，即系读过书又有，冇读书又有，哇，一盘散沙，好捻难搞。 系啊，同埋我想讲嘅系，其实做 production 呢样嘢啦，吓。或者做 media 呢样嘢啦，你系唔系一个正常人会做嘅？即系你一定要系劈低晒所有嘢，你系要有个刻你想做，你先至可以做到嘅呢样嘢。咁所以你无论喺电视台又好，网台更加啦，因为网台冇资源嘛。电视台你可以用人工去要嗰个人守规矩，你网台冇资源，喂，我俾到几多钱你啫？咁又唔会有好多人帮我管住啲人。咁其实如果你冇刻去做咧，成件事就乱七八糟噶啦。咁但系呢样嘢系最难，即系你最难就系揾到有刻做嘅人。 系啊，好啊，咁啊，阿俊，咁啊，而家你又就系从出江湖剪下第三条。咁啊，而家即系虽然我哋。一個星期得一條片，啊、即係但係你又要翻夜晚，啊、又要胎通頂，其實你都幾撚大撚鑊噶，咁休息一下啦，而、啊、家即係我真係驚、下一次即係再咁樣搞落去之後，變咗我永遠懷念邱經理咁啊！屌我真係， 屌我好撚捱得噶，屌 你冇撚咁撚樣講，真係講，你真係都要休息噶，啊睇住身體啦，台灣見啦兄弟， 嗯好好， 訂咗飛機票未啊？你個撚樣？ 未啊未啊，再俾啲时间我啦， 快啲啦， 我 越迟越贵啊！ 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 我叫总经理去订啊！屌，唔好咁讲咁捻多。 冇啊冇啊，屌你咩？我要睇下我订边几日啊嘛！你哋八号至到十五号好长啊，我一定去唔到咁多日嘅。 屌你，我帮你讲埋啦。唉，我叫总理帮你搞。屌你老尾，系你十四号晚走咯，十四号晚。 哦，十四号晚。 十四号晚走，你咪十二号十铺嚟啦，咪玩四日。 哦，得得啦，我自己搞，你唔好搵佢俾我搞，我自己搞，得噶得噶。 嗱，我收紧咗人哋钱啊，屌你老俾你，你唔谂嚟，我谂样，我真系冚家铲，因为俾人哋话我啊，真系。 唔会，一定嚟，得噶啦。 你同阿萧哥住，你同阿钟住啊？ 我睇下点先啦，我唔同超哥住啦，我都唔同总理住啦，我自己住得噶啦。 你譬如话啱啱俾我听啦，我搞掂你个 accommodation 嗰啲钱。 嗯，得噶啦，得噶啦 ，OK。 好，系咁。 好啦， 今日咁多，各位有记，多谢支持啊！十周年嘅呢一个嘅纪念特辑《蚀到空虚血泪史》，咁啊，今日有阿搞猫俊嚟讲翻我哋当时嗰啲嘅屌你嘅痛苦经历嘅。好，拜拜。 Bye。